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1集，遗孤狼子下。老将军派出几万兵马全面围捕，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将孩子和狼群围困到了一小片林子里。欧阳将军并未让部下伤害狼群，因为如果孩子真是邹良，那么无论邹越的人马遭遇了什么，他的唯一血脉算是被保存下来了，多亏了这些狼。成功将孩子抓回军营之后，出现了诡异的画面。军营外面几千只狼组成的大狼群死死盯住军营，夜夜嚎叫不肯离去，而邹良这孩子显然是被当作狼那么养大的，生活习惯根本不是小孩。老将军找来以前邹越的好友认人，很多人都说看小孩五官的话，这孩子的确和邹越十分相像，八九不离十。为了确保邹良身份，老将军还找来了当年邹家几个老奴以及给邹良接生的稳婆，结果一个家奴说邹良小腿上有两颗米粒大小的红色痣，老将军将挣扎的野孩子困上，一查果然有痣。于是找到了好友血脉的老将军老泪纵横，抱着邹良哭，结果被野孩子抓了满脸的伤。找到了邹良，意味着也许可以搞清楚当年邹越究竟出了什么事儿。然而问题摆在众人眼前，邹良完全不会人类的表达方式，老将军也是头疼，这根本就是小狼崽儿，怎么都养不服，不关在笼子里他就咬人。就在老头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小儿子欧阳少征和赵普一起溜达来了军营。俩孩子在军营住了一阵子，觉得纳闷，远处一大群狼每天丧嚎，跟谁抢了他们孩儿似的。一天欧阳神神秘秘跑来找赵普， 啊，我爹可能真养了只狼崽在军营。 于是俩小孩就找狼崽来了，结果赵普和欧阳看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邹良。赵普不明所以，只觉得老头太不是东西了，竟然把个四五岁的娃关在笼子里。欧阳索性撬开笼子，直接将邹良放了出来。说来也巧，那天老将军没在，出门办点事儿。将军不在，营中谁敢管赵普和欧阳两个小祖宗？等众人明白过来，邹良已经被放出来了。邹良一出来就要跑，赵普想问问他干嘛被关，结果被邹良一爪子抓在了手背上，瞬间一条血痕。一众侍卫都吓坏了，赵普怎么说也是王爷，这要有个三长两短还得了？可事实上不止侍卫们不干，赵普自己还不干了呢。 哎呦，你个小白眼狼啊，小爷放你出来你还打人，这不恩将仇报吗？哼，看我不揍你丫的。 于是九王爷一撩袖子，抓过邹良就揍。等老将军回到军帐的时候已经天黑了，一天没见，老爷子进门就问负责看守的侍卫邹良怎么样了，几个侍卫表情复杂，让老将军自己去瞧一眼。等欧阳老将军跑去营帐，就见院子里的笼子空了，老头急得刚想骂人，就听到帐篷里传来说话的声音。老头跑到门口一看，就见三个小孩坐在桌边正吃饭呢。赵虎手上包着纱布正夹菜，他身边坐着邹良，满脑袋包的都是纱布，像是刚刚被谁胖揍了一顿。这会儿邹良正别别扭扭地拿着筷子，似乎是在学赵普的姿势吃饭，欧阳在一旁教他，还给他夹菜。老头傻眼了，他走进去，邹良抬头一看到他就紧张了起来，显然知道这是关他的人，龇牙咧嘴的像是要咬人。老头正尴尬，赵普拿着筷子抽了邹良后脑瓜一下。 啊，坐下吃饭。 说来也奇怪，邹良真的就坐下了，拿着筷子还是有些警惕的看欧阳老将军。赵普瞧了瞧他，指着老头， 干爹。 邹良眨眨眼， 赵普又说了一遍。 啊啊啊，干爹。 邹良张开嘴，学着赵普的调子发出两个音节。 干爹。 赵普满意点点头，夹了个鸡腿给他。邹良伸手抓，就听赵普嗯了一声，邹良乖乖把爪子收回来，费力地拿筷子夹着鸡腿吃，欧阳在一旁给他盛汤。再看老头，默默地走到军营门口蹲下去抹眼泪鼻涕。后来老将军问赵普怎么让邹良听话的。 嗨，揍老实了就听话了呗，就跟只小狗似的。 就这样，赵普和欧阳带了邹良一年，邹良虽然还保持着一些狼性，但基本恢复了人类孩子的腔调。而军营外的狼群在邹良去了几次之后就散去了，偶尔能看到邹良拿着一大桶肉在营帐外面喂狼，也会偶尔抱一两只受伤的狼来找军医要金疮药，时常吓得军医哇哇叫。军营之中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赵普是头，当之无愧的老大，欧阳少征最野最会闹腾，贺一航最乖最懂事，龙桥广是个小话痨，邹良最小，像只狼崽不说话，另外四个做哥哥的都很照顾他，欧阳老将军是所有人的干爹。邹良一直非常非常孤僻，虽然早就不是狼孩子了，但是那股狼性似乎已经浸透入他骨髓，军营里的狗都听他的，他上野外打声口哨能召来一个狼群，打仗的时候也最善用狼群战术。邹良一直不怎么会跟人交流，特别是不会应酬长辈，虽然每年他干爹生辰的时候，他都悄悄放一坛子好酒在他干爹房里。而至于邹良究竟知不知道他爹当年遇到了什么，他是怎么成为狼族一员的，始终无人知晓。欧阳老将军有没有问过，不得而知，反正之后老将军再没有提起过跟邹越有关的任何事情，似乎有什么隐情，这事情也很快被人忘记了。邹良的身世的确传奇，展昭等人听了赵普的讲述之后也是有些感慨，不过这似乎和林业火没什么关系，论年纪林业火和邹良差不多，怎么都不可能跟邹良他爹的遭遇有关系。另外邹良四五岁进入军营之后就跟赵普他们一起长大，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，成长的经历也差不多，欧阳等人都清楚邹良是没有什么仇家的。赵普16岁就带兵打仗，邹良一直都跟随他征战沙场，最多有些战场上的敌手，以邹良的性格也是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早就两清了。于是邹良的仇家只能是他四五岁之前结下的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能有什么仇人。在赵普等人看来，邹良虽然很厉，但其实是个相当单纯的人，这一点跟子英很像，能形成这种性格的人大多经历简单，心无城府。就连展昭和白玉堂都看得出来，邹良不像是身背仇恨在生活的人，林业火就更加不是了，没心没肺的。于是两人之间的交集，莫非是因为父辈？欧阳老将军之后都没再提邹越将军以及150,000大军离奇失踪的事儿，但老将军不提不代表邹良就会不在意。换了谁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明不白失踪都会去查一查，但是众人从来没听邹良提起过，这是否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表明邹良其实知道他爹和那150,000大军是怎么消失不见的，又或者是其中还有其他隐情。可考虑到邹良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还是个孩子，甚至可能是婴孩时期，他能记住多少呢？一切都扑朔迷离。从魔宫回来的路上，展昭等人仔细询问赵普，赵普还说出了一些细节。邹良幼年跟着赵普和欧阳一起生活的时候经常做噩梦，他起先是和狼一样，晚上醒着睁着一双眼睛到处看，白天趴着睡觉。于是赵普和欧阳想法子调整他的睡眠时间， 方法很简单，白天使劲带着他疯玩，他一困就弄醒他，等到晚上才让他睡。邹良白天没得睡，晚上又睡不着，熬了几天后就困得不行了，天一黑就老老实实睡了。那时候几个小孩都睡通铺，一张大床上五个人，一人一条被子。有一天晚上，赵普就感觉旁边有人踢被子，砰砰直响。他以为欧阳少征又踹被子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眼前就是欧阳的脚丫子。往后看了看，欧阳少征枕着贺一航的肚皮睡得可死了，声音似乎是从身后发出来的。于是赵普翻了个身，就见龙桥广也醒了，正拖着下巴看着另一边靠墙睡的邹良。赵普也凑过去，就见邹良闭着眼睛正踹着被子，似乎是在逃跑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赵普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，又凑过去了一点仔细听，就听邹良嘴里呜哩呜哩念叨个不停，反反复复，应该是同一个词儿。 是不是某种狼语？你也是知道的，小狼崽就喜欢这么叫呀。哎，说起小狼崽，前天我看到军营里一只大黑狗好像被狼拐跑了，你猜这生下来的会像爹多一点还是像娘多一点啊？我在军营伙房听厨子说，生男娃像娘，生女娃像爹哦。哎，对了，厨子要做爹了，你晓得不？他媳妇可胖了。嗯， 一起闭嘴。 赵普将嘴里叨叨叨神烦的龙桥广一下子按被子里了，侧着耳朵仔细听邹良说话。邹良反反复复说的是一个古怪的音节，赵普之前研究过邹良常说的一些狼语，这个音节他以前听过，每天晚上掌灯的时候，邹良就会指着帐篷外边的灯笼说这个字儿。 神奇哈，做梦梦的灯光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